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从门德尔松的《无词歌》《春之歌》开始了。那今天音乐人生，我们的主题人物就是门德尔松。我是汪卓，欢迎各位好朋友。门德尔松是一位很早慧的天才，在13岁的时候呢，他就写了第一首作品，一首钢琴四重奏；15岁的时候就完成了第一交响曲。此前呢，他还写过12首篇幅不长的多乐章的弦乐作品，也是被冠以交响曲的标题。这些作品呢，都有模仿莫扎特和海顿的印记。像这样的一位作曲家，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他的音乐。那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所有的协奏曲都是用小调写成的。第一首小提琴协奏曲是 D 小调，第二首就是那首著名的 E 小调。他还有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是 G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是 D 小调，双钢琴协奏曲是 A 小调，为单簧管大管而作的二重协奏曲是 D 小调。他总是有抒发不完的多愁善感吧，而多愁善感也是协奏曲，不是小调，是小调的特点吧。那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在门德尔松的作品当中非常非常著名的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Thank you. 没有音乐巨人贝多芬双耳失聪的苦难经历，也没有古典主义音乐巨匠舒伯特一生贫困的不幸遭遇。这位19世纪的音乐家用平顺富足的一生撕去了音乐家们的艰难不幸的标签，他的音乐高雅纯净，优雅华丽，也是让他收获了抒情风景画大师的美誉。他就是德国浪漫乐派的代表人物门德尔松，在1809年出生，1847年去世。即便是让人觉得有着完美的一生，不完美的地方可能就是逝世太早了。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都是门德尔松的音乐。刚才我曾经说过，门德尔松他所有的协奏曲都是用小调写成的，比如刚才我们最熟悉的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是他最著名的协奏曲。那还有呢，他在15岁的时候曾经完成了他的 D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那这首协奏曲呢也曾经在北京演出过。那我们现在为大家听到的版本呢是我们北京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乐团成立的时候，在当天由汤苏珊汤慕海的女儿来为大家来演奏的。当时由我们乐团的成员为汤苏珊来协奏，指挥就是汤慕海。来听听这个现场的版本。 麦莉今天的音乐人生主题人物是门德尔松，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聆听他的两部交响曲，第三苏格兰，第四意大利，那两部呢都是有着水彩画这种意境的交响曲。那今天音乐人生就是一位作曲家他的全部作品啊，不是整个时间都是他的作品的展示，他的全部作品当然不能放完了，下半时段我们会听他的交响曲，那一会儿再见吧。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四十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四十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天门酱酒，酱香一脉，家国味道，北派酱香，盛世共饮。我爱北京成天门酒。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瓶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瓶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莫扎特经典歌剧《唐璜》11月27日至12月1日，国家大剧院制作呈现。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李嘉直棒，原谱原样再现音乐精髓，大师级导演、舞台美术家亚尼斯·科克斯领衔打造，重现200年前的先锋意味。歌唱家维托利奥·普拉托、张扬携手中外实力派歌唱家，匠心演绎剧中人的痴情与妄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今天下午本市扩散条件极差，有中度到重度霾，夜间有雾或轻雾。目前大雾黄色预警中，外出请注意健康防护。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凌晨将出现降雨天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好。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雾转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中度重度霾转雾，后半夜西部北部有小雨，山区有雨夹雪或雪，南转北风1-2级转3-4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年创造了网综爆款《创造101》的腾讯视频，最近宣布即将开发第二季，并从打造流行女团升级为偶像男团。据了解，迪丽热巴将作为《创造101》男团的发起人，扛起男团的命运大旗。热播网综《明日之子3》也将于近期正式开启选手招募，第三季将向女性音乐人敞开怀抱，为有梦想的音乐女生们提供展现自我的舞台。此外，《幸福三重奏2》《奇遇人生2》《心动的信号2》也将于2019年全新升级。原创电音竞技综艺《极客电音》将于年底与观众见面。该节目除了邀请张艺兴、大张伟、尚雯婕担任明星主理人外，还将邀请国际著名电音制作人 Alan Walker 担任特邀主理人。此次 Alan Walker 加盟，将与3位主理人共同挖掘中国电音人才，推广电音文化。纪录片方面，正在热播的《风味人间》成了美食纪录片的新代表。2019年，腾讯视频将以《风味人间2》《美食清谈》《风味实验室2》微纪录片《风味原产地》联合组成的风味 IP， 为美食爱好者提供全方位的饕餮盛宴。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浩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他是把音乐谱成风景画的抒情王子，他是用音符描绘着生活中的幸福与喜悦，他将欢乐和平和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他就是浪漫主义时期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门德尔松。今天永恒的魅力音乐人生，我们的标签人物就是门德尔松，所以聆听到的所有的音乐都是来自于他。那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说他还是一位风景画大师，是的，所以呢他的很多作品都是有着风景的感觉。那现在我们来聆听的就是他的两部交响曲，全部都是有着这样的意境，都是音乐绘就的风景画，有他的第三苏格兰交响曲的片段，还有第四意大利交响曲的片段。先来听听第四吧，意大利交响曲的片段。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已经来到耳边了，我是王卓，欢迎回来。 Thank you. 万德尔松博学多才，能说多种语言，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水彩画家。在他的家里面挂了很多他的真迹。在他临终前不久，他说自己将前往一个地方，而且说希望那里仍然有音乐，但是没有太多悲伤和离别。他是在1847年去世的，去世的时候只有38岁。他的第3苏格兰交响曲、第4意大利交响曲，就像两幅有音乐绘就的风景画。现在我们正在聆听的是他的第3苏格兰交响曲的第乐章。 有的时候会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些作曲家他们当年也有微信也有朋友圈，他们之间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那现在我们来聊一聊门德尔松他在当年的一些社交圈，我们就可以想象他的朋友圈会是怎么样的。在他20岁的时候